朝鲜人民军第二届第六次军人家属文艺小组汇演中当选的各部队军人家属文艺小组演出，17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有文学艺术部门的创作家、演员、教师和学生观看。